南朝鲜同胞热烈称颂白头山卓绝伟人，历史学家李亨九等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祖国统一解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为祖国统一奉献了自己的一切。金日成主席具有伟大的天资，为时代和民族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业绩，所以他的一生像永不落的太阳一样，如今也向全世界放射出光辉。南朝鲜人民说，领导者金正日实现了全体同胞要世世代代永远拥戴金日成主席的恳切心愿，他的这伟大功绩将永垂民族青史。南朝鲜的新闻出版媒体纷纷载文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弘扬两位伟大领袖的爱民历史，在这块疆土上建立一个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和关爱人民的桃花源，并赞扬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爱民政治家，他使北方作为一个劳动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国享誉全球，让世人惊叹。